你突然看我的时候，灯花一开始多余的时候，当心慢慢靠近的时候，这时天刚好黑了，等我快忍不住的时候，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，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，这时天刚好黑了。无需言语，无尽浪漫，无限可能的夜晚，让蜡烛代替所有灯，让音乐代替话语声，此时无声声有声，如果要我开口，只能说一句话，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，让 yes 代替所有 no， 让勇敢代替所有就更下眉头，却上心头，如果要我选择，只能爱一个人，成为你的有可能。 如果要我选择，只能